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派工作52周年之际，我国的劳动新闻19号刊载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朝鲜劳动党将坚决维护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思想和意志，永远走向胜利。社论指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始在党中央委派工作已有近半个世纪，这长久的历程是个充满自豪的路程，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领导艺术建设带来了一大转变，使得我们党成为资助时代革命政党的榜样而彰显威仪，并彻底实现了党对革命和建设的唯一领导。金正日同志打造了在任何风云变幻之中也能够坚决继承我党命脉的亿万年基础，奠定了在党的领导下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国建设胜利的万年基础。这是他为时代和历史、为祖国和人民所建树的功绩中之功绩。社论强调，今天我们党拥戴敬爱的金正日同志为最高首脑，作为百战百胜的党向全世界大显尊严。因为有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不朽的党的建设思想和业绩，因为有敬爱的金正日同志英明而老练的领导，所以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的事业是战无不胜的。